是穿越时光的爱恋，此生相伴，聆听长情的告白，温暖北京的感动。敬请关注2018年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一个周六的早上，不知道是谁起这么早来听我们的节目和看我们的节目呢？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大家早上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同时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还可以找到花椒直播我们的粉丝聚集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同步直播的一个画面了。 嗯，不知道大家，我发现你有一个很好的特质。 什么？ 就是无私。 无私。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你在我做完介绍以后呢，你就会直接介绍到我们的这个收看收听的方式，连名字都不告诉大家。 是这样的，只要你不介绍名字，我就不好意思说我的名字呢。 所谓做好事不留名的爽爽。我是水水啊。 我是爽爽。 我们是微微一笑，希望在每个早上都要陪伴您。那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吧，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来进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好奇头条号。那今天好奇头条号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和一个词语有关。我最近发现在朋友圈也好，还是在各大的这种新闻啊，或者是社交的网站上也好，有两个词儿很火。第一 个 词是打 call。 你知道打 call 是什么意思吗？ 打 call 肯定跟游戏有关，对不对？ 打 call 应该就是给你点赞的意思。就比如说我为你打 call 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你点赞。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吃鸡啦。 吃鸡啦这个词现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火。对不对？ 因为它跟一个游戏有关，这个游戏好像在中国的市场已经网罗了非常多的粉丝。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吃鸡。吃鸡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很厉害， 很厉害。 对，然后呢，其实这个吃鸡是出自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叫做绝地求生。那绝地求生这样一个游戏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创造了6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哪6项？ 你有玩过绝地求生吗？ 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游戏成瘾的人。 OK， 所以我很怕自己玩游戏。 那你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这个游戏经历好吗？ 我简单的游戏经历就是玩过《仙剑奇侠传》啊，似乎有这个游戏吧。另外呢，就是后来开始玩这个切水果，然后呢就是愤怒的小鸟，之后呢就是找你妹当。 我觉得你的这个游戏的这个经历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是一个手游妹。 手游妹，就你知道吗，我连玩切水果都很容易上瘾，所以我其实很怕游戏。 我也是， 就是我会很怂，我不敢开始玩一个游戏。 我也是， 一旦开始我就会很难结束。 我也是。我就是在小学的时候有一阵玩那个什么宠物小精灵，然后就上瘾，然后学习成绩直线下滑，从我们班第一名滑到了第二名。 这直线真直呢。 垂直下降，然后后来的时候就不太敢玩了。然后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说这个绝地求生创造了什么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呢？其中包括 Steam 上同时在线这个在线的峰值最高的游戏啊，抢先体验阶段16天就卖出了100万套的游戏，以及 Steam 上首个在线人数最高的非 V 社游戏啊。其中在 Steam 上绝地求生的同时在线人数超过了200万人，而同时间 Dota 2的在线人数大概只有60万左右。那截至目前，绝地求生已经是累计销售了1500万份，中国玩家占比最高。而上线至今才7个月不到，绝地求生全球游戏收入已经是超过了25亿元人民币，中国区用户花费6.7亿元，也是占到了几乎的半壁江山。 哎呀，中国的这个消费者真是给这款游戏贡献了好多好多的收入啊。做游戏真赚钱， 真赚钱。 那水，你到底玩了这款游戏没有？ 我没有。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咯。 我也不太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然后我估计我和爽爽应该不会开始，所以说呢，大家 是因为我们不敢开始。 大家可以找一找别的方式啊，就是去了解一下这个游戏。当然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玩它，对不对？ 对，去自己体验一下，但是当心上瘾哦。 OK， 一首 Miley Cyrus 的 Wrecking Ball 送给大家，可以找一找别的方式啊，就是去了解一下这个游戏。当然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玩它，对不对？ 对，去自己体验一下，但是当心上瘾哦。 OK， 一首 Miley Cyrus 的 Wrecking Ball 送给大家。Never asking why we kissed, I fell under your spell of love. No one could deny. Don't you ever say I just walked away. I will always want you. I can't live a lie, running for my life. I will always want you. I came in like a rainbow. Wrecking Ball 送给大家啊。然后第二条信息其实实际上和一部动画片有关系，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动画片， 嗯， 超能陆战队。 超能陆战队， 就是那个大白。 哦，他要拍第二部了吗？ 没错，那两年多前火爆的超能陆战队的续集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但形式上呢，是衍生剧而不是之前猜测的电影。那最近迪士尼动画工作室是宣布在10月20号播出一部名为《大白回来》的电视电影，那长约1个小时。衍生的剧呢，会紧张的去 会紧接电影版展开， 对，紧接电影版展开，然后已经接受大白不会再回来这个事实的小红，突然发现哥哥用来创造大白的芯片，于是呢，他又开始重建大白。 嗯， 那正式的电视剧版呢，将会在2018年的初上映。 大白在我心里就是中央空调， 温暖 男吗？ 对吧？ 就是温暖每一个人。当时大白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在这个感情领域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就是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对吗？大家都说我需要一个大白这样的男朋友。那你喜欢这部动画电影是为什么？ 我觉得它满足了一个，就是那种让我觉得就既温暖，然后又有一些打斗的戏。然后整部动画片就充满了那种还是温暖吧，我觉得。 就是它会宣扬一些友谊或者是兄弟情，对吧？ 对，那种 brotherhood， 就是那种兄弟之间的感觉。而且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超能陆战队》还是一部很好笑的电影了， 很好笑。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一种兄弟情的动画电影，在我心里的第一名还是那个《玩具总动员》。 OK， 所以大家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你们起床了吗？来打个招呼。如果是听到了这样一个《超能陆战队》将以电视剧的形式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的消息的话，你会感觉到啊，居然不是电影，有一点失落，还是觉得说回来就回来吧，会去关注一下。而且其实我是想问问大家，就在你们的整个的这个电影的经历当中，有哪一部动画片是真正的戳中过你的心的？ 有哪一部是戳中你的心的？水 我觉得还蛮多部戳中我的心。玩具总动员肯定是戳中了我的心， 当然。 然后疯狂动物城， 疯狂动物城有戳中你的心啊？ 有戳中我的心。我觉得那部电影还不错。 我好像在 幽灵公主 这个没有印象了。 宫崎骏的。 哇，那如果说起日本的动画电影的话，那戳中我的就太多了， 是吧？ 比如说什么起风了，比如说什么去年上映的你的名字，对吧？然后还有啊，太多了。每一部都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龙猫 啊，肯定 就是这种小温暖小可爱的感觉。 天空之城， 对， 风之谷。 但是现在好莱坞的这个动画电影确实觉得套路太多，比如说你提到的疯狂动物城，就会让人觉得你的肾上腺素是在电影院里一直分泌的，但是你在嗨过了之后离开这个电影院，好像没有留下太多的东西。 看过烟花之后的落寞是吗？ 烟花也看过很多次了。 说实话，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我觉得还挺触动，我把我看哭了。 来推荐一下。 然后就是直接在电影院里哭出声音来的那种。天梯蔡国强的艺术， 这是一部纪录片，对吗？ 你看了吗？ 当然没有。 是投资人很厉害了。然后他其实就是讲的是蔡国强有一个艺术项目叫天梯。然后呢，他一直都想把这个天梯做给他奶奶看。然后他这个天梯其实在我们 是一个行为艺术吗？ 是一个行为加烟火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艺术。然后最后是以影像的方式来呈现的。其实特别简单，他就是想那个烟花啊像一个梯子一样，就是从下面一直这样爆燃爆燃爆燃，然后在天空出现一个像要攀登到天空顶端的梯子。 用烟花画一架梯子。 对，然后这个其实实际上难度是很大，听起来好像挺容易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实施，从1990年开始吧，在英国巴斯，然后失败了一次，然后 九零年， 对，很早， 快要30年了。 对，然后好像2003年在洛杉矶，然后又失败了一次。然后2009年还是2010年在上海又失败了一次，然后最后是在他福建的老家的一个小岛上，然后终于把这个梯子燃上去。 去了， 成功了， 很漂亮。然后其实这部电影很克制， 嗯， 我喜欢克制的纪录片， 嗯。 然后最后一幕就是他妻子，因为他妻子一直以来都是陪伴他、支持他、鼓励他，然后资助他吧，类似吧，类似吧。 嗯、 然后而他妻子就是其实实际上在艺术圈的这个地位还蛮高的，因为就很管事儿， 嗯。 然后最后的那一幕就是他妻子哭了， 嗯。 就是倚在一个电线杆上哭， 默默的流泪， 对，默默的流泪，然后哭着哭着，然后蔡国强过来就抱一抱他妻子，然后这部电影就结束了，然后我就哭了。 但是我听你说到这，我觉得很动容，哎，哎， 是不是？ 但是刚刚你说蔡国强之前想把这个天梯送给他的一个亲人 奶奶， 对，但是我想知道 看到了。 真的吗？ 他奶奶100岁， 哇、哦，太厉害了！我觉得这真是没有遗憾的一件事情。 他是用视频直播给他奶奶看的， 太厉害了。 嗯，所以真的是要给他一些掌声， 嗯、 好吧 ？Lady Gaga 的 Applause 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回来， 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微微一笑，希望在每个早上能够陪伴大家。 嗯， 你知道现在外卖小哥常常会让我觉得是这个城市当中给大家带来既带来方便， 嗯， 然后又带来乐趣的一个族群， 有的时候还带来治愈，对吗？ 对，真的超治愈。 嗯、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看一幅图啊，这幅图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外卖小哥最近的作品。 哦，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外卖小哥一开始收到的这个请求。 OK， 是有一位要吃饭的这个食客，他在这个外卖单上填了一个备注，说我失恋了，小哥可以为我画一只小脑斧吗？ 我就会给他画一个大脑，然后再加个斧。这就是你要的小脑斧，然后把这个脑子和这个斧子都画小一点了，你就是小脑斧了。 所以说这个外卖小哥应该还是动了动脑筋的，然后他突然就理解了这个小脑斧是什么。 这个也不用动脑筋了，看了就知道，因为没有脑斧这个词。 然后他就真的在外卖的袋子上画了一只好可爱的小老虎。 我不得不说他画得很好，哎， 对，很传神，而且很萌啊。 对啊，画得很好。然后在那个就是小票餐巾纸上也画了一只更萌的小老虎。 嗯， 这个外卖小哥是个画家呀。 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如果点外卖的话，我也要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备注。 你不要残害外卖小哥了。 我看看哪一个外卖小哥。 所以你此前从来没有填过备注？ 我没有填过，我之前填过一些备注， 嗯， 就比如说 不放葱花， 辣椒请多放一点，然后比如说麻烦快一点之类的， 我只填过一次，大概是我太饿了，麻烦快一点之类的。 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只要我点外卖，我就会跟外卖小哥说我失恋了。我就从 你有这么需要抚慰吗？ 我去买一本儿童绘画书好了， 嗯， 然后就照着上面的那个主题来画。 你比较适合去当外卖小哥。 哎，但是外卖小哥这样做真的很治愈。 嗯，其实我觉得送外卖这个工作，嗯，有一种特别没有存在感的感觉。就是你会敲开很多人家的门。 现在的外卖小哥是我生命当中最有存在感的一群人。因为只要我电话响的是陌生号码，我就会第一个反应说外卖小哥。 但是你永远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和面孔，对吧？ 这倒是了。 而且我每一次收到外卖了之后，都会收到外卖小哥的一个短信说，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一个好评呀、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他们是一群有点像隐形人，就是在我心里不会留下任何的印象，但是又在生活中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也许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话，小脑斧的这个小哥就是也想刷点存在感吧。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首先我自己对外卖小哥的态度通常都是很好。哎， 很好。 就每一次比如他敲开我家门的话，我一定会就把门打开，就开得很大， 嗯， 然后跟他说谢谢，然后拿过来， 嗯， 然后他要走，他如果在门口比如要放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怎么样，我一直会把门开着，等着他放完东西以后，然后等他走了我再关门。然后每一次外卖小哥他就会说，他说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他说你关门就好了，他说我自己弄就行了，我偏不。 水，你真的人品好好哦。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城市你给别人一些尊重，然后你给他提供你自己就是觉得你可以给他的温暖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会觉得很温暖。 嗯， 所以每一次就是我真的如果会被小外卖小哥惹毛、就真的是那个外卖小哥惹毛了我，就比如说什么两个小时没有送到啊、或者是真的就是态度很差之类的。 我曾经有外卖小哥把那个外卖送错了， 嗯， 他送到我家之后我还没有一送到就吃，然后过了半个小时我打开，我发现这不是我点的餐，他把我的餐送到别人家，然后别人家还吃掉了。 所以那家比你点的少，对不对？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主要是别人点的很奇怪了。我的口味是很就是这顿我要吃什么是非常非常有针对性的。而且就属于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就是把门开得很大，然后如果是送生鲜来的话，你一定会等着他把那个箱子拿出来，冰袋啊收拾好，对吗？ 对。 可能我在秋冬都可以做到， 嗯， 但是夏天的时候我就会说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怕蚊子进来，然后就光把门关上了。 哎，蚊子是有多激你啊？请问？ 我很怕蚊子。 干脆让那外卖小哥进来得了，真是受不了你。 可以哦。好， okay，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条在北京会发生的新鲜事儿，跟公共厕所有关，但是呢，这个是公共厕所的一个，一个良性的改善吧，一个改良，是说这个公厕将送新风，让环境更舒心。那么在明年年底前呢，东城区将出现914座无臭公厕，其中今年将率先改造131座，2018年呢要改造783座。东城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他们发明了一种厕所抑菌除臭液，这也是全国首创，喷上30分钟以后，厕所里就一点臭味都没有了，能够维持一两天的时间，而且对人体无害，而且很便宜。 多少钱？ 他们没说多少钱，说啊，40平方米左右的公厕喷一次只要3-4块钱。 OK。 嗯，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气味真的是让我有的时候受不了的事情。 是的，气味和视觉其实都会给人带来一些这个很敏感、很敏锐的这种反应。 没错。 所以公共厕所的这个干净，我觉得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对吧？就说这个公共厕所的卫生程度，其实反映了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所以也很欢迎、很高兴这次北京的公共厕所能做这样的改造。 对，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厕所嘛，就公共厕所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霉味儿真的是一件奢求的事情。 嗯， 但是现在如果真的实现的话，感觉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欢迎金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天天投降我把你拿下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早起来在念咒语吗？ OK， 那最后要给大家分享一条关于微信的消息啊。 嗯， 微信最近是又要开始迎来一些重大的更新了。 嗯， 首先呢是把这个收藏当中添加了代办事项，并且顶置到了聊天的列表当中。 嗯， 然后可能对于众多的媒体从业者来说呢，最重要的是微信可以直接生成你的专属赞赏码，并且可以自行的去设置赞赏引导或者是赞赏的金额了。那也是让广大的自媒体工作者们让大家觉得说是可以把知识变现了。金龙解释了，金龙说是四个角分开，就是王者，是王者荣耀里面的这个术语是吗？我觉得我就在这方面像一个白痴。 我们俩都是不在一个语库里。刚刚提到的说这个微信做的改变，首先是可以增加你的这个备注，对吧？然后在这篇文章里他还给大家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你登录了这个微信的网页版，然后上面置顶的就会出现你自己给自己一条备注，叫吃什么吃都这么胖了，或者是给媒体从业人员的说交稿了吗？有一种挑衅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是需要经常被挑衅的。 我也觉得 你不挑衅自己，自己就经常被自己挑衅。真是受不了了。北京其实现在慢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冷了。 冷了很多。 然后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北京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凉爽，有的时候出点太阳，还是挺好的天气啊。不知道你的那儿天气会怎么样呢？特别是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在花椒直播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的一起陪伴我们这个早上的朋友们，你们那里的天气现在是什么样呢？我知道内蒙古已经开始下雪了，而在广州的同学们还穿着短袖。 告诉我们你们在哪里，你们打算怎么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这个周末才刚刚开始呢。 对，那北京其实实际上已经开始慢慢的有落叶了。 落叶早就有了吧。 对，然后其实实际上我很想说的就是我很喜欢就是看着北京的落叶一点一点一点掉下来的感觉，所以一首从一片落叶开始来自苏打绿送给大家。 风刮起来带我到另一个世界，眼前有一个神仙，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 台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请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回来，伴着这样动感的音乐，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主持人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是我们的收听渠道。那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关注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的活力九八二房间，还有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同步直播的一个画面了。现在看到在这个花椒的房间里，好多小伙伴们都已经起床了。哇塞，对待这个周末你们如此有敬畏心呢。 对啊，我看到这个 Dexter 是吧， Dexter 说、大理的天气微凉， 真羡慕你。 好羡慕啊， 太羡慕了。 苍山洱海旁，那天气微凉。 然后愿太阳说他在密云，晴天呢。今天真的是晴天吗？因为我和水水进到我们这个主楼的时候，应该说天色还没有完全亮起来。 对，有一些雾。 有一些雾。愿太阳还说随份子， 没明白、 今天是要去参加婚礼。没事没事，虽然随了份子要大哭，但是沾了喜气要大笑。 所以就组合起来就是大大的哭 哭 笑 不 得是吗？ 就是抽风的状态。 最近好多人办婚礼啊、我身边也有好多朋友什么回新疆啊、然后又在北京又办婚礼的，是吧？ 今年是一个好年，今年的十一真的是一个结婚的高峰期。 对，没有嫁出去的赶紧把自己嫁出去，没有娶回来的赶紧把人娶回来。 不用赶紧啦，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奏。好、 okay. 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新鲜的资讯、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机器人的事儿。说的是 AlphaGo。 昨天这个谷歌旗下的 DeepMind 的团队是公布了进化之后的最强版的 AlphaGo。 代号是叫做 AlphaGo Zero。 那这 AlphaGo Zero 经过3天的训练，是以100-0这样的战绩的比分完胜之前击败了柯洁的 AlphaGo。 然后对此呢，柯洁真的是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苍凉的话。 苍凉。 柯洁说， 一个纯净纯粹自我学习的 AlphaGo 是最强的，对于 AlphaGo 的自我进步来说，人类太多余了。 我觉得透着一股浓重的悲观，这一种人类无用论。 其实我们微微一笑的新闻当中一直在跟进 AlphaGo 的情况，因为基本上我每一次看到有 AlphaGo 的信息的时候，我都会点击，然后都会把它带给大家。我们看到 AlphaGo 从一路不停地从对战这个李世石，然后对战柯洁，然后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花边新闻啊也好，然后一步一步一步地击败人类，然后最后在围棋这样一个所谓人类智力的一个净土上，AlphaGo 用重重的力气踩下了他的小小的脚印， 踩下了他大大的脚印。而且之前的这个老版的 AlphaGo 其实是他会学习很多人类的棋谱，或者说他会去学习人类下棋的一些招式和方法。但是这次研究 AlphaGo 的这个工程师说呢，他们新版的 AlphaGo Zero 完全是抛弃了人类的套路，他们不跟人类学了，他们只跟自己学，而且是从最基础的开始学。只要工程师把算法给他设计好，他就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和自己就是水平相当的棋逢对手的这样的一个对弈者，然后不断的自我学习，从而远远的超过了老版的 AlphaGo。 当 AlphaGo 击败柯洁，然后自己又击败自己的时候，我们应该大哭，但是当我们想到人工智能慢慢的可以帮我们做越来越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大笑，对不对？ 其实原来我在做体育记者的时候也认识一些棋手了，那时候真的还是会跟着他们，觉得他们超牛的，每天去每年都会去世界各地去参加这个比赛，而且觉得他们的智商真的是非常高。我不知道这个就是 AlphaGo 的问世，或者说机器人的问世，这些棋手现在还好吗？ 对不对？ 他们的收入，他们的比赛，他们的自我认知，会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觉得我关心的更多的问题是，这些棋手他们去世界各地旅行，哇，好好啊， 真的很好。 我也好想当运动员。我觉得运动员的一生就是不断的环游全球的一生。今年世界锦标赛在英国，明年世界锦标赛在澳大利亚，后年世界锦标赛在美国。 但其实他们的生活很枯燥了，比水你的生活要枯燥多了。而且就算他们去出国去比赛，他们也没有办法去饱览一下这个城市的风光和风景，也基本上就是赛场和酒店两点一线，然后就机场回家了。 拿了冠军可能会不一样吧， 拿了冠军就是嗨一下。但是大家对你的期待也会变高了。 OK， 你知道吗，水之前我还看过一篇新闻报道，就是说有一篇应该说是比较时尚的杂志，叫纽约客还是叫什么， 我知道。 然后它最新一版的那个封面，杂志封面上面是一幅卡通画，画的是在人来在机器来机器往的机器人来人往的这种大街上，然后人类呢像一个乞丐一样坐在路边，等着机器人给他丢一个铜板进来。当然这是一种很深度的讽刺和夸张了。但是 AlphaGo Zero 的出现，我觉得， 但纽约客就是喜欢搞这种事情啊， 就喜欢搞事情。 就之前那幅最红的就是电脑前坐了一只狗，然后狗在点鼠标，然后就是纽约客上的一个漫画呀，就是在互联网的时代，在互联网的时代，你根本不知道和你聊天的是一个人还是一只狗。 也对。 OK， 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超级可爱的，这个不叫小动物啊，叫我们的朋友，那就是皮卡丘。 皮卡丘。 名探皮卡丘是要准备开拍了，那这部电影也是引来了非常强大的阵容的一个角逐啊。据说巨石强森、狼叔休杰克曼、泰迪熊的主演马克沃尔伯格、然后死侍瑞安都会有这个意愿来参演这一部名探皮卡丘、而出演皮卡丘训练师的角色。我还以为他们要演皮卡丘呢。 演皮卡丘还是不要了吧，反正也看不到他们的脸。 然而电影当中的皮卡丘并不是你熟悉的那个小智的那一只，而是一只战五渣连10万伏特都不会的皮卡丘，但是对于破案却超级有天赋、爱好是女人和茶的皮卡丘。 然后就有人说这种设定是相当的中年大叔了。 爱好是茶和女人， 真的是让我不禁感叹，你凭什么能把皮卡丘变成这样啊？ 嗯，可能是因为侦探类的题材在这些年的这个院线或者说这个连续剧的这个市场中是非常受欢迎的， 嗯， 所以才会给皮卡丘这样的一个人设。嗯，不知道这部电影拍出来会怎么样呢？ 嗯，我们期待一下这样的皮卡丘吧，但是还是要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皮卡丘。 Just give me a reason, 来自 Pink. I let you see the parts of me that weren't all that pretty, and with every touch you fix them. Now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oh, things you never say to me, oh, tell me that you've had.Give me a reason. 欢迎大家回来。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 嗯，刚刚跟大家分享了 AlphaGo Zero 这个异常强大的可以下围棋的计算机吧。 对。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机器人领域的新发展，就是机器人其实很早就进入到医疗领域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人类又做了一些实验来证明机器人做手术确实是比人类的手更加精准。 其实在分享这条新闻之前，我还是想问一问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啊， 嗯， 不管是魔力工厂的还是花椒上的， 嗯， 你认为机器人在什么方面永远都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呢？ 嗯， 因为现在我觉得好像 吃饭品味美食， 机器人不需要吃饭，嗯， 对啊，所以它永远比不上人类啊。 OK， 哎，做一个美食鉴赏家不错哦，因为永远不会被机器人取代，对吗？ 对，好像现在做艺术家都有机器人在抢饭碗。 对啊，对啊， 嗯， 包括作曲，对吧？做，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人做导， 想出了这么精彩的答案呢。大家要注意了，就业指导方向微微一笑给出的大学生2017年防机器人代替你之指导就业， 嗯， 美食鉴赏家 耶。 说最近有一个美国的研究团队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机器人切割人体组织的时候会比外科医生更精准啊。他们就是去市场上买了一些猪肉，然后呢给这个猪肉还制造了一些类似肿瘤一样的这些阻碍，然后让机器手和人手去对比，看他们切的是不是够精准。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人类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但他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癌细胞啊或者是一些肿瘤和他的健康的细胞和组织是会粘连的，然后会有一些薄膜或者是那种比较模糊的地带，所以这个时候切的精准特别特别的重要。 不是往好的那边割一割不就好了吗？ 但是也不能割掉太多，对吗？ OK， 总之就是达到一个最好是能黑白分明的，这种是最完美的。 然后呢？ 然后当然机器人完胜。而且在就是切割肌肉组织的时候，其实会产生一些阻力阻滞，就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密度大和那边的密度小，机器人都完美的处理了。所以未来估计这个机器人也会是手术室里的主角了。 说实话，我真心的是觉得以前我们就总觉得机器人是执行能力特别强，就比如说人类帮他想好这件事情，然后你怎么做就可以，但现在你发现其实机器人越来越多的比人类做出的判断就是更让我们觉得惊讶，就它可能依据的整个数据库会比一个就是大概从业20年、30年的医生都还要广，甚至于他所拥有的数据库是他可以拥有的，就是有资料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你想一想，我们人类比如说成为一个外科医生，比如说从40岁开始吧，成为一个好的外科大夫，那我们大概学了30年，这已经撑死了，对吗？但是如果是一个机器人的话，他可能用1年的时间就学完了整个人类进程中所有的手术案例。所以他的这个积累经验的速度和网络数据的速度是人类没有办法比的，这也是为什么柯洁会说人类无用。 哎，怎么说呢，这个机器人的话题真的是越分享越伤心的感觉。 越分享越伤心。没关系，我们可以做那个操作机器人的人。 OK， 一首 Sued 的 Beautiful Ones 送给大家。 Yeah, I'm staying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 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对，现在是第二时段翻滚朋友圈。 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歌手转型做导演的事儿，说的是刘若英将首次执导开拍电影，叫《后来的我们》，这是电影的名字。那刘若英呢，之前是一位算是比较成功的歌手了。那她还有一首歌叫《后来》，对吧？好像跟《后来》这个词。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对，就这首歌。 其实关于后来我还有一个小故事呢。 真的吗？ 而且上大学第一次大家一起 K 歌，我唱这首歌。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所有人都还记得，总觉得好像在这背后有什么故事。 为什么呢？因为你唱得很深情吗？还是怎么样？ 可能是很投入吧。 我在 KTV 至少看到五个人，至少看过五个人唱这首歌唱哭， 唱泪奔，对吗？ 对，泪奔。 但是现在我听这些歌都觉得有 泪崩 都会觉得有点矫情了。说的是刘若英要首次执导开拍电影，其实从歌手转型做导演的人不少呢。周杰伦，对吗？ 对。 哎，周杰伦拍的还不错。对吧？你认可吗？ 还不错。 不能说的秘密。 还不错了，还不错了。 不要用看不上的眼神说不错。 不错不错。 其实做导演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有很多演员转行做导演，也有摄影师，对吧？摄影师比如说顾长卫，演员呢，比如说徐静蕾。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导演他需要驾驭的事情可能更综合吧。所以也不知道奶茶这一次的这个电影最后能够呈现出什么样的感觉。 听起来非常像他一贯以来的这种风格， 小清新吗？ 就是这种就是微熟女，我们叫刚刚微熟女，然后在回顾自己过往的感情经历的时候的一些感悟和感慨，后来的我们。 OK， 所以也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叫《后来的我们》的这样的一部电影。 接下来我们把眼光放到意大利，对吧？说的是在意大利有一家中餐馆要开业了。这家中餐馆卖的是驴肉火烧。 驴肉火烧一直以来都是我没有太搞懂，就没有太 get 到那个 point 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驴肉肉夹馍了。 我明白。但它好吃的点在哪儿呢？ 好吃的点就是很少会吃到驴肉吧。 在我们直播间有人喜欢吃驴肉火烧吗？ 大家举个手。我也只吃过一次。 我是在保定吃的驴肉火烧。 那个还是比较正宗的。 我吃过好多次驴肉火烧了。我不像你就只吃过一次。 我只有。 然后我上一次吃驴肉火烧的时候还是在好几年前了吧。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驴肉火烧和肉夹馍的味道 很相近， 是不是比较像啊？ 很相近。但是我觉得吃驴肉火烧会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反而是就是你配的那个汤，它应该叫驴肉汤吧，还是叫什么汤，然后配着那个夹馍，应该是冬天吃会比较暖和的那种感觉。 但吃 LV 心情会确实会比较好了。那这一锅在澳大利亚开这个驴肉火烧店的人呢，名叫做王欣欣，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保定人。那最近呢，就是他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质问，而且非常的不客气。这质问是这样的：你什么时候来美国？ 怎么没在澳大利亚开一个？你是对加拿大的暴击？看来这个世界各地的河北人真是不少呢。 对，他这个店是在意大利啊，我刚刚说错了，是在意大利 米兰。 是在米兰。然后世界这么大，这个叫做 Don Hot。这个他这个翻译也是够了啊，叫驴肉火烧，叫做 Don Hot， 然后呢要开更多更多的店，他下一步当然是要进军美国的市场。那就是从那个珍珠奶茶，然后到这个什么什么米粉，然后到这个兰州拉面啊。我之前和袁一在节目里还分享了说兰州拉面都是外地人的叫法，真正的叫法都叫牛肉面。 牛肉面。 都叫牛肉面。然后现在估计驴肉火烧又要成为进军北美这个澳新欧洲最重要的中国的这个文化食品输出了。 要变成这个网红的中华美食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驴肉火烧店的店里的一个情况，生意真是好呢，而且好像在品尝驴肉火烧的都是大叔居多。我挺意外的，因为我认识的外国人，我觉得他们对于接受这些非传统的食材都是有点困难的，比如说牛蛙。对，比如说什么黄喉啊，就是这种非传统，他们觉得就靠近内脏啊，或者像驴肉，我觉得也是非常不传统的这种食材。但是看起来这些意大利的大叔们吃得很开心。 我跟你说，只要 只要不是伦理问题，就比如说吃狗，只要不是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外国人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愿意蛮，他们挺 open minded 的，就是思想还是挺开放的，他们愿意尝试任何好吃的东西，就比如说像火锅，我认识很多和外国人去吃火锅的这种，就是我和很多外国人去吃火锅的时候，其实内脏他们是愿意尝试的， 猪脑。 猪脑我自己就不是很爱吃了，所以没太留意，不好意思。 我真的在四川吃过的，我觉得最夸张的涮火锅的食材是猪牙龈。这太夸张了，我都有点不能接受。 猪牙龈是什么样的一种口感呢？ 有点筋道吧。 Okay. 它是把那个牙全部剔了之后，那个剩下的一排的牙龈。 但是会不会看起来有点恐怖啊？ 如果他不告诉你是猪牙龈的话，你根本就猜不到它是什么。它就是一块普通的肉而已。 但不是就很像那个假牙的座儿吗？ 我已经忘记了，大概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切块的是吧？ 切块的。 OK。 总之，现在觉得这个国外的小伙伴们对于中国美食的接受度啊，越来越大了，尺度越来越大。来看看这个大叔，表示非常的满意，竖起了大拇指。 驴肉火烧，有的时候我现在真心的是觉得，就是有一些新闻让我觉得这也至于吗？就开一个驴肉火烧，然后都能红成这样啊， 赚很多好吗？上次我们分享了一家开在北美的陕西小吃， 我知道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口的， 赚得很好，而且这个就是餐厅的老板，他的女朋友还是维密。 哇，维密的模特吗？还是工作人员？ 维密的模特啦。就是人生赢家。 我跟你说，现在这种问题你要问清楚一点啊。在翻滚朋友圈的最后，我要分享一个我很喜欢很喜欢的歌手的消息啊，那就是孙燕姿。她将要发行自己的第13张新专辑了。这是她第就是出道17年间发行的第13张专辑。那目前这个第十三张专辑呢，公布是要在11月9号发行。目前这个海报已经出来了，主打歌的名字叫做《跳舞的梵谷》，也就是跳舞的梵高。 你别说，孙燕姿每一次出这个专辑哈，我觉得还是都是挺有分量的。每一首歌都能让别人感觉到是精心制作。比如说上一张那个黑白封面的叫什么？忘记了， 叫做是 当冬夜渐暖。 是说心语吧，还是叫什么？ 大概 无所谓了，好吧。就是 谢谢江志明送了我们一个花椒之心，还有主持人养帆说，哎呦喂什么呀 ？OK， 那首歌呗。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速度与激情6》这部电影，《Rest of My Life》。 And the fear that the truth I discover. No telling how all this will work out, but I've come too far to go back now. I am looking for freedom, looking for freedom, and to find it cost me everything.Free

的在香港就有一个那个拍卖的一个预展， 嗯， 那专门就展了一张的一张作品，就是我们这个因为达芬奇可能在流传下来的作品可能就大概就20件左右， 嗯， 那这是其中的一件，而且是唯一在这个就是流传在对坊间的，而且是确定说是他的作品的这么一件作品， 嗯， 啊，然后是一件他画的叫救世主这么一件作品。 真好奇是哪一张啊？ 我们可以点击的看一下。 嗯， 是这个吗？ 不是，这 是 达芬 奇。应该是这个吧？ 这个吗？ 对， 这个 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整个的全貌对吗？ 对，是的。 嗯， 所以这幅画最后是拍了吗？ 还没呢，还没， 就是还没有， 因为现在在巡展。 所以就是在巡展完了以后，大家就会在竞猜说这幅画到底会花落谁家，是吗？ 对，在11月份，然后它的估价是1亿美金。 1亿美元呢？ 对， 1亿美元，那真的不是买画的概念了。嗯， 对， 所以赵红星，你有就意愿去买这幅画吗？ 这个没想过。 人家说有意愿需要众筹， 没有钱。 有意愿但没钱。 哎，所以就是在艺术家的心目当中，达芬奇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红星， 可以说是一个全才吧。 嗯， 啊，对，他怎么说呢？就是说， 他是一个全才， 也是一个怪才。 对对对，有人说就是说怎么给他评价的，就是他这个人啊，就是有点那个，接近上帝一样的人， 嗯 啊，神一般存在， 全知全能， 对对对对对，他不光是那个在艺术领域啊，绘画领域，而且在科学领域，生物学，各个方面都特别的优秀啊， 嗯， 特别杰出。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他这个他的画儿产量比较少，因为他把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他的科研上面。 嗯 啊，对对， 因为我也是看那个有一个就是挺搞笑的一个评价，就说达芬奇是坑王嘛。 坑王什么坑？ 对，就是达芬奇特别喜欢挖坑， 哦， 就因为他的兴趣爱好很广泛嘛，然后又是建筑师，又是数学家，然后又是生物学家，解剖学家， 对， 然后就经常就挖一大堆坑，然后自己也不做完， 嗯， 然后就是好像说 就有一个悬而未决的命题，对， 就之前说那个教皇不是，就他和米开朗基罗当时在那个，就是他们是在佛罗伦萨吧， 对， 两个人，然后就是很像死对头， 嗯， 然后就说有一次在广场上，然后有一个人就是拿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去问那个达芬奇。 嗯， 然后达芬奇那天好像心情不好，然后就正好米开朗基罗从那边走过，然后达芬奇就说来来来你去问他然后他会回答你的，然后那个人就是跑过去了，然后米开朗基罗就特别生气说凭什么问我为什么回答你，就是一个野史的一个故事。然后 高端的圈子也会相爱相杀呀。 然后就是说达芬奇特别喜欢挖坑，就是自己兴趣爱好很广泛，然后最后很多事情都不做完。 肯定是一个很灵的人，不然他不可能涉猎这么多的领域，肯定是一个在思想上和他的这个想法上都很天马行空的这样一个人。 但我在想，如果达芬奇不是坑王，就他真的踏踏实实的不停画的话， 嗯， 估计他能够流传到现在的作品也不会那么少， 对， 然后这幅画也不会那么贵了，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这个就像红星说的，他这一生的成就真的是我觉得大神级的人物啊， 嗯， 因为可能有了很多人可能是在某一方面他有很高的一个成就或者说是天才， 嗯， 但你看他是集那么多的这种包括建筑师啊，还有科学家画家这集为一体的这么一个人物，而且 对， 我当时我去这个包括罗马佛罗伦萨有他建造的城堡，就当时那个导游就给我们介绍，哎，这是达芬奇设计的， 嗯， 你会觉得很震撼，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哎，达芬奇，我们真的怎么来定位他？ 嗯， 包括去那个，我去那个卢浮宫看到了他的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 嗯， 那 你去的时候还是隔着玻璃的，对吗？ 是隔着玻璃， 已经隔着玻璃， 已经隔着玻璃，而且它是那个世界上唯一的两张放在防弹玻璃里面的，那玻璃是防弹玻璃，嗯， 太多人想 对，还 对他， 你想知道另外一张是 什么？ 是什么？ 是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啊，哥，你看，所以在索菲亚也是有一个防弹玻璃就遮住了， 对，也是遮住，这是世界上唯一两张作品放到防弹玻璃里边，而且人山人海，我根本没法靠近去看蒙娜丽莎的微笑，远远的看着，而且蒙娜丽莎的微笑，她的那个技法叫做什么归隐法，就是我觉得也可以让洪青给我介绍一下， 对，我也是 觉得 神乎其神的归隐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法。 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播放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张图，大家再看一看，应该是每个人都知道是长什么样子，这些年也被恶搞了很多。 对， 其实我觉得吧，这个也我觉得这个也排除不了这个后期的这个炒作的可能，对对对，因为这幅画现在已经被演绎的就是很神话了，我觉得，对对对，甚至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在这里边发现了很多的秘密啊，甚至还有很多的预言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与这个后期的这个商业运作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幅 这样来问， 这幅作品确实是很棒啊，确实是经典之作，绘画上的一个经典之作，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说在达芬奇那个时代能够把人物画成这样的确实是很罕见的。 就比如说它好在哪儿呢，就比如说现在我把这样一幅画，就是蒙娜丽莎这幅画，我把它的标签也撕掉，然后呢你也不知道它是谁画的，然后就是凭空的这样的一幅画放在你面前，你会被它惊艳到吗？很难， 不会。 对，因为我是站在一个现代的一个一个角度，一个画画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这个画，因为它是在古典时期哈，古典主义那个时期，这是经典之作。因为现在那个艺术的概念已经是变了，是吧？我们的审美也变了，我们不可能就是说以这个古典的标准去看的这个问题了。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对对对。 那也要问一下我们。 那个时代里去看， 对，那也要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如果你看到蒙娜丽莎的这张画，你觉得它好在哪儿？或者说关于达芬奇，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上镜和红星？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在花椒直播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不要被艺术吓跑了。很多朋友说听到艺术这两个字就头大啊。我们今天其实讨论的是一些非常非常接地气的、很有趣的话题。 对， 而且我们讨论的是这个艺术品的市场拍卖， 对， 会讨论一些其中的环节和细节。 所以说我想把这个就是话题又拽回到这个那个达芬奇的这一幅这个救世主的这个拍卖上啊。如果现在就假使说我有意，就是我家特别有钱，然后我也很喜欢这幅画，然后我有意要开始拍卖了，然后我需要做什么呢？现在 你需要把钱 准备好， 准备好，然后 对， 那到时候把到这个11月份到佳士得，然后办好牌，在那等着就行，然后牌举着别放。 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要 原来这么简单的， 对，了解一下这个画的真伪，这也是需要补课的，我觉得。对对对对，因为现在那个就是听说这个他的这个伪作也特别多，因为后期很多人对他很膜拜，然后临摹了很多他的一些作品，所以这个在市面上这个很多作品有个假的也挺多的，他 是不是越是这种什么达芬奇呀、什么米开朗基罗呀、什么什么的，这种真伪就越难分辨了。 其实这件作品当时说是达芬奇的弟子画的，并不是他画的，就是一开始这件作品，其实我给大家讲讲，一开始的话是45英镑成交的。 45英镑 是哪一年呢、 不要告诉我在50年之内哦。 不是不是，他达芬奇是1150，这张作品应该是1500年画的。然后应该是在往后，应该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一个时间，因为我一时没记不住是哪一年的。然后当时的话， 还是在他的那个时代。 对对，在他那时代，他因为是确说是他的弟子画的。然后后来这个是。就是卖就是这件作品拍出去以后，然后经过大量的考证啊，跟这些就是去追溯它，因为很好的一个比较是蒙娜丽莎的微笑，然后通过技法，通过颜料，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然后经过了6年， 说这一件是达芬奇的作品， 是真的。 对， 就首先可能是从技术层面得辨别那个颜料的成分什么的，化学上判断确实是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500年前的画。 对， 然后再从各种技法啊、考证啊、文献啊什么的来确定说确实是达芬奇的。 没错。 然后现在如果是在拍卖市场上有这样一幅画的话，也算是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美术馆或者博物馆级别的画。开始能够有私人藏家有这个渠道或者是机会去购买它，对吧？ 对，没错。 会有一些机构去拍吗？ 我觉得会有，我觉得会有美术馆或国家的行为，有可能 ， 因为像原来我们在就是 当时意大利人要加油， 对，当时那个我们不是这个人民射手，在拍卖嘛，在国外，那我们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国家的行为嘛，因为这是。定位为国宝， 中国的， 对啊，要回流嘛，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应该会有，所以说1亿美金肯定不会说是1亿美金成交了，我觉得我们来大胆的估一下吧， 到多少？ 我觉得怎么得5亿吧， 5亿美金，5亿美金，我们就以8来算吧，8×40。40亿， 这数字对于我来说都没有意义了。 你觉得你自己就是几 辈子花不完？ 哎，你这个思路有点奇怪，还没挣呢就先想着花的事儿， 想好了再挣嘛。 意大利人可能要加油了，因为现在你看蒙娜丽莎不在意大利，对吧？然后达芬奇的除了壁画之类的，其他的好像在意大利的很少很少。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按40亿的话，如果像按。你在全球的这个市场，超级富豪，其实我觉得并不贵啊。为什么？你像我们不是说近期这个胡润的排行榜，咱们的首富 福布斯的 对，这个首富不是2600亿嘛？那你说2600亿拿40亿， 不是现金啊？不是说他们家保险里有 资产，但是现金的话，你就说我们。前一段某某合并，或者卖那，那不卖了好几百亿或1000亿的这个项目嘛？ 但是对于一幅画来说，40亿确实是一个很惊人、 很惊人 的数字了。 其实我觉得这40亿不重要，关键的是，如果我花了40亿去买下了这幅画，它未来真的会看涨吗？假如说40亿过了20年变成80亿了。那砸锅卖铁咱也买不起了。 我打个比方吧， 砸锅卖铁， 我觉得是这样的， 自己够得着这幅画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看这件作品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展过，然后当时的话就是我们只有看演唱会有黄牛哈，他这个展览有黄牛，据说一张、 就是、一票难求， 对，一票难求，说一张票炒到400美金。据说， 哇， 就看一眼哦。 对对啊，就是说想 达芬奇，我愿意了。我觉得，因为 这个砸锅卖铁能赶得上。 对，因为说实话，我看红星在那边，其实实际上对于这幅画，你有兴趣吗？就是比如说，就看到这幅画，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些细节好了。 这幅画叫什么来着？ 救世主 。 但是 我觉得达芬奇画的人物的眼神都非常的神秘，是不是？ 对，其实我呢就是对这个商业的这个方面我不是很感兴趣，因为 你也不用感兴趣。 对，我做一个画画的嘛，我看到画我第一个就是首先看他画的好不好，然后看他的这个技法，对，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然后当这个。其实我对这个画还是没有概念的，就是刚开始听那个希拉吉给我说是，有这么一个节目要谈这幅作品，我才了解了一下啊、后来原来又冒出来这样的一幅作品，因为这个作品我听说是那个私人一直在藏嘛， 对， 他一直没有露面，甚至听说还是在其他的一幅画上面剥离下来的，甚至因为这个画后期好像有人修复或者是在涂改的时候，就是说后期有人啊在上面再覆盖了其他颜料，然后把这个颜料。又给他剥离出来了，后来才发现啊，原来这是那个达芬奇的作品。我从一个艺术家角度，我就是说，我看这个画的话，我就是说，我在思考的就是说，他作者本人他表达的他的那个。就是说画面的一个象征意义啊，那这个画它叫那个救世主嘛，救世主大家都知道，就是基督教里边那个耶稣， 对 啊，他画的是这样的。这我仔细看一下，我第一感觉我就觉得， 你其实仔细看看，他好像跟这个蒙娜丽莎还是有相似之处， 有， 对，好像是蒙娜丽莎的一个正面相啊，你仔细看一下， 他们是， 对， 他们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对，你看你仔细看一下， 鼻子很像， 对，你看，包括他的衣服，你看他用的是大量的这个蓝色，因为这个蓝色在那个时期是它是特别那个珍贵的颜色， 嗯， 这种颜料呢，就是说它是一种那个宝石啊，那个磨。 哦 磨成的粉，对，它的那个价格最后就是超过了这个黄金的价格， 嗯、 所以它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就用了大量的这个蓝色，其实就是想突出这个画的这个主角它的那个尊贵的身份。 所以蒙娜丽莎里面是没有蓝色的，对不对？我们看一下， 对，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哈，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就是根据红星这个主线来讲一下，你像。刚才我们说到蒙娜丽莎，包括说剑影法，这么一个技法的话，它等于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模糊的那种状态。 嗯， 那蒙娜丽莎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焦孔多夫人。 对。 她是我们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她的背景，她是一个银行家的夫人，然后因为银行家的就据传银行家去世了以后，这个达芬奇就给她去。认识他就给他画肖像， 嗯， 然后也有坊间的这个流传说，达芬奇因为特别喜欢他，但是他一直在这种抑郁的这种状态，他想博他的这个一笑，也试了很多多种多样的方法，包括请乐队啊，包括请小丑去逗乐他呀，一直想要抓住那一瞬间的微笑。后来经过了4年，他终于就是把握住他整个的他的这种美微微一笑啊，我觉得跟咱们这个节目就微微一笑，所以说这件作品就这么流传下来。 对，因为我之前也是和一个朋友聊过这个，就是所谓的剑影法。他说，其实实际上就是把那个，就是整个画出来以后，然后又拿那个东西来擦，是吗？ 对。 然后就边擦边画，边擦边画，然后就一直擦到你看他的眼睛的那个部分，就感觉是说他整个的那个。就是很模糊，但是 听起来有点像渲染，是吗？ 就是滤镜了， 滤镜 说得好， 就是磨皮的 磨皮， 达芬奇滤镜。嗯， 然后你会发现，就蒙娜丽莎，她从你可以把她那这件那个她那个图片可以贴在墙上，其实你从某个任何一个角度都发现她在看你， 对。 然后这也跟达芬奇他的那种学那个解剖有关系， 对， 他把这个他的这块是就是在脸部这种解剖，包括他的那种角度都非常的细致， 对， 这跟他的这全场是有关、很大的关系的。 对，这个确实是大家就是非常非常就是那个喜欢去说的一点，就是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蒙娜丽莎永远都在看你。 好吓人、 这个其实是正常，这个就是说你任何人画一张肖像画，你在任何角度看他都会在看你，这 是 很正常 的 这不这不一点都那个没有神秘的地方，没有惊喜的、不光是蒙娜丽莎，就是说如果说 但是我在欧洲的时候 给你拍一张照片， 就是有一些肖像， 如果说给你拍一张照片，你给这做个实验，给你拍一张照片，你挂在那个屋子边，你看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在任何角度你都会盯着。 但因为当时就是这个事儿，我还在欧洲的一些就是那个美术馆、博物馆什么的看，就有一些肖像，它确实就是它定着一个点在看。就比如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其实眼神你能明显感到它是在看别的地方的，就并不是每一张 画。就我们所谓的看镜头嘛。 对， 应该不会每一张都能做得到了。 但可能就是像红星说的，可能其实有一部分的话，它自然而然的是会做得到的，对吧？ 嗯， 就他那个眼球，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受众的心理的原 因。因为红星的夫人画肖像， 这个没有什么神秘。 红星的肖像吗？我放一下。 因为这个画面是平面的嘛，平面的，然后你在任何角度看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那双眼睛，所以那个眼睛是不是说眼睛在看着你？是我们的视角在转动的时候，然后我们看那个眼睛的时候，它本身那个角度就会对得上。 所以就感觉到好像是错觉了，就总感觉这个画呢就总是看着自己，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对任何这个就是正面的这个肖像一般都是这样的。 我现在特别喜欢红星在我们直播间， 为什么 红星都一直在提醒我们说就蒙娜丽莎这幅画没有那么神奇没有那么神秘， 在使劲的让它下凡，对吗？ 我确实是觉得现在对于达芬奇整个的这个捧上神坛的炒作是有点过了。 那肯定是， 就感觉好像他都已经非人类了，近妖了。 但是我觉得大家需要这样的神话了。就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无论对于商业价值还是说大家这个坊间的谈资来说，这是有意思的故事。反正有钱的人也很多， 因为很多人就在说，就是因为意大利人就一直在吵着说蒙娜丽莎就是必须要回意大利嘛，他们一直在吵。 对， 然后有个意大利人不是还曾经偷过蒙娜丽莎嘛，然后最后还是被在意大利被捕。 装上了防弹玻璃 就装上了防弹玻璃。然后后来就是意大利人只判了他7年吧，然后后来又减刑减到3年，就说明意大利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能有一幅能有更多的这个达芬奇的话能够就是在这个意大利能展出。因为其实文艺复兴三杰就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拉斐尔的画还蛮多的，对吧？每个国家基本上重要一点的博物馆都能有一两幅这样重要的馆藏，但是达芬奇的作品真的是少。 对，是的，是的，因为他整个现在受到认可的不就是20件作品，而且大部分都在博物馆、美术馆里面。本身他一生创作的东西也不多，然后你等等，你再回归到他这一件作品，就是他原来也是在16世纪的时候，就是在皇家是收藏的，后来就可能是这个在63年的时候他就出售了，出售了以后这些东西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他等于又大家都认为是被他的那个追随者叫贝尔纳，他给这个收藏的，就不他 给占领了， 不是，就是说都是他这个叫贝尔纳纳斯啊什么的，他是他的追随者，说是他画的，然后就变成我刚才所说的45英镑了。对，就很廉价。就是说刚才红静说这个谁画的很重要，你刚刚你说水水说的说哎，你把他这个名字隐去，这不是达芬奇的或者怎么样，那可能就会大家就不认为那么说推上一 个 神坛了。 这个作者的背书相当的重要， 就是最早期的 branding 是吧？ 对，然后再后来我刚才所说的经过那个考证啊，然后经过这个专家学者的研究认定是他的真迹以后，后来是以7000多万美金出售的。 哇， 是俄罗斯的一个这个 私人藏家， 对，私人藏家， 听起来都是传说呀。 OK， 我们今天正在聊的是达芬奇一幅即将要在拍卖行拍卖的画，我们就是也是想通过这样一幅画和大家聊一聊拍卖和艺术。我们一首歌进入到今天一会儿的第四个时段。 心情已改变，给你拥抱的感觉开始像个冬天，我才发现你我已活在不同的世界。我把放了我的一切，我

兔兔先生啊， 兔兔先生、啊， 对对对，起了一个这个比较随意怪诞的一个名字。 我看到他前面是一个鱼雷，对吗？ 其实它是一个那个原子弹，核弹。 看你的画和你本人真的不搭， 反差萌 是吧？ 有。 其实我的画面我就想传达一种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恐慌。 担忧。 对对对，担忧恐慌。 嗯。 我是想传达这么一个信息。 我们一次多看几幅吧，这样的话能有一个更全面一点的了解。 你那 一 幅，你这个系列作品什么时候上 的？这幅画我很喜欢。 这是那个最近的一些那个新作。 所以这幅画是 叫什么名字？ 我们看到是一只老虎啊，一只虎出现在画面非常中央的位置。 远处有一个在画画的兔兔先生。 对。 对，这有些画的名字我还没来得及。 兔兔先生是你自己的一个映射吗？ 对对对对，可以说是自己的一个映射。 你是属兔吗？ 我不属兔啊、嗯。那个，对我的画面，你看就传递的全是属于这种对未来的一种恐慌，或者是担忧这样的一个。 为什么画家总是喜欢画兔子呢？好多画家都超爱画兔子， 画马，还有画马的， 马、兔子、虎。这几种动物超爱画鹅， 这个我倒没考虑过， 我也发现， 我觉得啊，我设计的这个题材还是比较广一点， 嗯， 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给自己设定一个某一个模式， 嗯， 你像咱们这个有很多艺术家他。画虾画一辈子虾，有些画马画一辈子马，我觉得这个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是题材多样、嗯、啊，多样的。 但你说表达对未来的恐慌，我觉得第二张画会让我觉得更恐慌一些。 就这张老虎的吗？ 对。 为什么呢？ 我 指的、 这个、 这张画其实挺不平衡的嘛，因为一边是那种 对对对对，就想表达那种不确定、不稳定性的这种神秘的这种因素啊，嗯、画面当中充斥这种潜在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不是说我对社会本身的一种危机感，是整个全人类的一种危机感。 对、 嗯，因为现在这个就是说。人类互相就是种族跟种族之间互相的这种竞争， 嗯， 包括这个 人工智能， 对对对对、嗯，就是核武器的这种不断的这个、扩散啊、等等，它会导致成最后的这个人类的一种命运的一个结局、啊。对，我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对对对对， 我还是蛮喜欢这个画的，我觉得整个色彩非常非常的漂亮。 谢谢谢谢 嗯，主要是我觉得有兔兔先生这个主角，让人感觉还是有一丝暖意的。 因为。兔子它是比较温柔的一个形象嘛， 对，而且它的性格没有那么突出， 对，但是人自己认为人比兔子还温柔、 嗯、 但是人有时候好像比 是还蛮凶猛的， 对对对对，我就是说想引申这种意思、啊、 因为人会吃兔兔、 嗯、 然后我发现这个红星你在画画的时候用的色彩其实蛮鲜艳的，就刚才我在远看你的画的时候、 啊、 我以为是那个插画呢， 啊，刚才我们不是聊那个达芬奇的古典时期、 嗯、 对 啊，对，它是属于那个时期的一个黄金时期、 嗯、 高峰期啊，它那个时候的画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嗯、色彩有什么特点，就是比较那个 灰 的、对对对，陈旧的，因为那个那个时间段也没有太多的丰富的那个颜色， 嗯， 然后随着这个工业的那个发展，然后现在的这个颜料啊就越来越丰富了， 嗯， 同时然后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人的审美也变了，然后对色彩的追求越来越不一样了，就是它跟古典也不一样。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是画古典的，但是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这条路有可能不适合我，我走不下去了， 嗯 啊，然后我就很坚决的就放弃了这个古典这条路，然后很坚决的我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表达方式， 嗯，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样的一种方式。对， 是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和受众就是很喜欢色彩，对吗？ 对，那肯定的嘛，对对对对，我比较喜欢就是张扬一点的，个性一点的，现代一点的色彩。 其实我们能发现，就是现在我们活在当下， 嗯， 其实就跟我们之前有聊过。你像新的这种古典，包括欧洲那些风景啊， 嗯， 其实慢慢的已经变成了一种就过去式了。 我感觉就很像那种就是客厅的装饰化的。 对对对，你看就是那个风景， 嗯， 因为其实照相机科技现在带来的东西， 嗯， 其实回头慢慢的，你看我们其实都在看着当下，包括我们说传统的水墨，你很难去突破。那我们为什么要？那我们就画新的题材。对吧？ 嗯， 用新的表现方式，我觉得现在的 我们能发现现在的艺术家其实这种趋势还是很就是一直有这种趋势。嗯，对。 哎，其实我想问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就古典和现代它其实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呀？就最根本的那个区别是什么，在你理解可能不是标准答案啊，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跨过古典然后现在又转到现代 当然这个从古典跟现代的这个就单从这个油画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从这种形式上首先是不一样的，审美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这个作画的材料工具它肯定是完全的都就是革命化的变了啊，就彻底的是变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这都是小的问题，最主要的一个大的区别我觉得就是古典艺术呢它是神性的，然后现代艺术呢它是属于是人性的。 嗯， 它是这样的，因为你看这个古典艺术就是古典油画，对对，它是以重点是为宗教服务。嗯， 那现在呢， 所以你现在的那个画呢是它是以人为服务的。 嗯， 以人为个体的，所以呢现在的这个艺术作品呢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张扬你的个性，自由的发挥。这是 所以如果用关键词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特点？哎，等一下我问一下王爽吧。 嗯， 就是你作为一个女主持人 我怎么突然想到了今天那个皮卡丘的那个人设呢，就是爱好是茶和女人大叔sorry 大叔这两个就扎心了啊 就是感觉还是蛮粗广的那种感觉，就是不是那么细腻的。嗯，然后很 man。 嗯， 对吧。 嗯， 很忠厚可以这么说吗。嗯，就看起来没有张扬的苗头。哎， 所以是忠厚。 嗯， 然后很 man， 很男人。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爱好是茶。 哦，爱好是茶。 嗯， 哦，准吗 挺准的，其实可以开再开一个栏目了。 老师，红星都已经羞涩了，好可爱啊。嗯， 所以艺术家是不是都有反差萌？就是你们把你们在生活中表现不出来的那一面，都体现在你们的作品里了。 对对对，这个是因为其实这个，作为画画的吧，就是在家庭当中，在生活当中，他肯定是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个人的理解， 嗯， 但是。当他进入到自己的那个创作世界、艺术世界里边的时候，他肯定就变了。 嗯， 这个东西，你的创作跟这个生活不能等同的，这有时候是。 嗯， 对对对，他牵扯到很多的这个自己的一些那个这个艺术观或者是这种灵感的这个，嗯，这个来源是吧？但是我身边我发现我很多艺术家他会把自己的这个艺术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这种情绪会带着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样不太理性，我觉得对对对。 嗯，啊其实我可以聊聊红星哈。哦， 嗯， 就 当然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他那个作品，其实如果说我可能是你近期的一个创作哈，但我可能还有些更喜欢你之前的一些作品。 啊， 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有机会我们去他工作室看一下， 没问题。 有他工作室有件作品特别大。 嗯， 然后画的是一个人站在这个应该是一个楼这个楼房，就是一个空间，就站在楼上。 嗯， 但是那个没有窗户的。 嗯， 下面全是一个就这个城市。 哇， 然后你想想一个人，然后我印象中旁边的背景其实是一个 就路布啊。 对 对对对对， 就跟你站在一个剧，就是你想表现的，我想应该每个人看都不一样。 嗯， 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人站在他的一个事业的顶峰，望着整个的这种城市，那种熊熊的野心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哎有那种感觉。啊，嗯，但我不知道他艺术家他想表现的是什么，因为我今天也挺在意没有那张图片啊。嗯， 所以真的是每一个人从画中看到的都是自己，我就终于理解为什么我没有上镜就在事业上那么成功了。 嗯， 你看他看到这幅画就能看到一个成功的人，然后在高处看到这个世界，我看到只是一种孤独。 嗯，对对，这每一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但实际上我表达的就是 跟我前面谈的这个是一样的。我的那个画的主题虽然就是说这个形式多样，但是整个思想的脉络是统一的。从我关注的这个点是统一的。秦乐福画其实就是说也表达的就是也是一个独裁者的这样的一个 恐慌。 对对对对对。 但我听说你们李夫人都还画肖像，对吗？ 对 啊，对对对对。 哎，我刚才看到王爽，我在想，哎，回头让三三啊，还有王爽，不知道你们愿意。可以当红星邀请你们给人画肖像， 真的吗？ 对，你我不知道你就可以当当一模特， 我特别愿意， 保证画。 爽的脸是还挺适合画的，我觉得。 有什么样的脸是适合画肖像和不适合的吗？ 都适合，这个没有说不适合的。对对对， 我猜想哈， 不能让我把这个赞美送出去。 我猜想哈，丑的人更好画肖像，对不对？因为丑有特色啊，美你很容易呈现不出他那个美。比如说你， 所以 人家是九十 有特色吗？ 你先不说我了，比如人家是98分的美，你比如说你画到96分，别人也不会不满意。但是比如说人家是60分的丑，你画到65分就很棒了，是这样吗？ 但是在艺术家的眼睛里边，一切都是美的，没有丑。 哦，没有美丑。 对对对对，啊，对， 让你特别适合。 真的吗？哎，太好了，我要去做模特。要坐在那里多久？ 那你到时候会发现画那个画好像从哪个角度看眼睛都会盯着你。 哇，太棒了，我要把它挂在 我要是你先生，真是每天都被吓死。就家里面有一个活人就盯着自己也就算了，然后走在客厅每一个 角落。我不在家的时候不许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否则我时刻都在监督你。 所以其实实际上我觉得画家来说的话，不管是肖像还是就是这个风景，你肯定是要抓住那个神韵是很重要的嘛。就比如说如果你通过这样的了解来说的话，你觉得如果你要表现王爽的话，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去表现他呢？如果现在来构思这样一幅画的话， 需要我做的非常端庄大方。 我觉得那就适合用达芬奇的这个古典的方式去表达最好了，最贴切了。 神秘的是吗？我看起来是一个很有料的人。 过时。 用这种典雅的细腻的手法去表达。 人家给我磨皮了。 OK。 那如果是水呢？水就画一个抽象的，比如说这个 一条线是吗？ 比如说一个什么什么线？ 15分钟内画完，抽象了， 或者是。 其实我想拉回到就是这个拍卖上啊，就是上镜对就是拍卖很了解，现在来说基本上就是真的是天价的话，是古典偏多还是现当代的偏多？ 其实应该说是现当代的要多，因为它的量要比较大。其实你像我们看到的古典这种作品，我记得我在一篇就是文章上看到，就是佳士得这个征集到这件作品的那个主管，他说这是他一生的荣幸，就征集到这么一件作品，说是他一生的荣幸。然后这种我觉得也是，就让我们看来，我们特别能理解他那种激动的心情，所以说你在如果说在市场上，你得看到量，还是量大的。的这个，因为现当代这件作品，的话是放在那个战后和这个现当代的这个夜场里面，那大家就可以知道他这为什么要放在这里了。 哦，达芬奇的这件作品是放在了夜场的战后的， 就战后和战后现当代这个专场。这个， 就可能第一次看我们节目或者说不是很了解拍卖的朋友当中，他可能会问说什么是夜场， 比如我 就是比如说你来上镜给解释一下。 好的，他是这样的，就是拍卖的话，它分为两个，就是其实他一天都在拍，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其实很多这也是考虑到很多的藏家或者买家的一种心态，因为在晚上的时候，还有一说是说肾上腺会比较高， 就人容易冲动， 对，容易冲动，然后就夜场。的话，而且我是觉得哈，在夜场拍重点的东西也是觉得比较舒服，因为白天可能都比较忙，那可能晚上我觉得吃个饭， 白天、 这个、 太理性， 像这个有这些很多大佬们，我有一个画面在脑海里面啊，吃着饭，然后吃完饭溜达的过去。然后就买张画就回家了，然后发了朋友圈，我又买了一张照片， 这我张达芬奇， 然后下头一堆评论，就我觉得我们在想象啊一个画面，但肯定大佬不会这样 发了一个朋友圈， 但是 但是其实实际上就是如果在拍卖当中出现真正的这种大概文艺复兴啊或者中世纪或者是说再往后一点点的这样的真迹、其实实际上是不是就是每一张真迹出来其实都是一条新闻了， 都是一条新闻，都是一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就是爆炸性，但是这个力度是有大小的。你看这个就核弹的爆炸性的新闻，因为没这么多年没有听过呀， 本身就少， 对，非常稀少。而且哪，我觉得哪一个这种藏家或者这个收藏了这件作品以后，我觉得它应该说是通往一张世界应该顶级的一张入场券。 对， 接着而来各。大的各国家或者说美术馆，然后开始借展，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人开始就就媒体肯定开始报道，除了特别低调的，那你全世界都知道，你买了这么一张作品， 对。 所以这个画真的会涨吗？会继续涨价？ 其实艺术是无价的，我觉得像这样是无价的。 我问了一个这么商业化、接地气的问题，告诉我 一个。我觉得这幅画不可能不涨。 没有， 它是没有天花板的。 对啊，没有天花板嘛。这只是说实力问题和人的一种心理问题， 而且关键是就是达芬奇老爷子也就是没法再起来给你画出多的来了，所以他的量肯定是固定的。 对， 你想就这么多年其实也才就是出现了这么 一张。对， 哇塞，我们看到 这 张画， 光媒体那天就人山人海的。 哇，这幅画旁边站两个保安呢，两个保安大叔，然后大家都在用手机在拍这张画。 对，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啊，就是我不知道红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很多特别名贵的东西，它被保护的，你根本就没有空间去欣赏它了。就比如说，我现在喜欢现当代的一个原因是说，比如说我们办一个红星的展览，然后我就可以很近很近，就大概可能离2公分左右去观看你是怎么画的。但是像这样的话，就是里一层玻璃，外一层防弹，根本都看不到。 对， 还不如看图片。 看图片还能更清晰一点。 对， 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些文物嘛，也确实是没办法，因为这个要是毁掉一件就少一件，这个是可以理解。我记得我上次在那个国博去看展览的时候，是个也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展览，当时去的时候我当时很失望，就是说去之后那个灯光很昏暗，没法看了都，就是那个颜色啊，就是说你想了解它的颜色的，对对对，你都看不清，对，它打的灯光很集中。啊，你没法去学习一些东西了，都真是看不清，有这种现象，但是没办法，对，没办法。 我也是听到一个故事，说之前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圣殇，不是在一个就是教堂，还叫一个教堂里，然后就是有一个人蓄意破坏，然后就拿斧子就是真的砍上去， 有这种， 然后那个对，然后那个大理石不是就块就飞溅出来嘛，然后当时那个报道就写的是周围的人就是赶紧就把碎片捡起来揣在兜里带回家。 所以这个大理石也非常值钱哦，也是本物。 当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上出来的大理石，那 天哪， 真的是放在家里应该拿一个什么裱起来吧。 米开朗基罗回头，他其实到老的时候，他整个人是低不下头的，因为他画那个壁画，然后整个人就一长时间就是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整个人就是。就是低不下头的。 那红星，你会不会觉得就是现当代的画家其实真的是缺少在那个时候的那种画家的那种，就是每天真的什么事儿都不干，每天一直在画一直在画， 因为那个时候的画家 压力 什么事儿可干吧，他们也没有手机，也不能刷朋友圈。 其实这个在过去跟现在都一样，现在有些艺术家也是废寝忘食的，也是那个就是说天天都在画，我也见过这样的。最后把自己画疯了的也有，这也不见得就是说天天画就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吧，哈，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画家就是对待艺术缺少了那份真诚。就是你要告诉我们谈到的是艺术的拍卖，全是与这个金钱有关系的，与这个经济有关系。实际上，这个艺术本身的东西关注的特别少。实际上，你看我们看到人山人海在那地方去拍照，拍了个画，他们真的是在拍画吗？有可能是拍的是买老子拍的是钱，有可能是这么在思考这个问题。真正去关注他艺术本身的这种， 这种精神我觉得现在特别欠缺，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我曾经也关注这些东西，然后 关注拍卖吗？你说 对，也关注，然后哪个地方有展览，我也到处乱跑，到处去看，最后我就发现我的心就飘起来了，心就定不下来了。后来我觉得我这种状态不对。你做一个画画的人来说，做一个艺术家来说，你想把自己的东西做好，我觉得这种心态是不对的。应该回归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啊，回归到本来的面目，回归到这种初心的状态。就是我当时在学画的时候，我也没有考虑过市场。就是我画这幅画的时候，我也从来没考虑过我这幅画画了之后能不能卖。我也不想着说把它变成一种金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画的画是最棒的，画的是最好的，实际上它是相等同的嘛，是吧？你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了之后，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被市场能够认可的。对对，这是我的一些那个感受，对。 但是我觉得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其实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良好的平衡的。假如说所有的艺术家都不关注商业和市场，然后也没有谢尚进这样的藏家去包装，或者说去把这些艺术家推到前台，那可能艺术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很高冷的，离大家有距离感的，大家也都不关注的事情。那我也知道一些比如说很偏门的艺术品类，或者是偏门的体育项目，他们担心的就是，哎呀，我们的市场化程度太低了，我们需要广告，我们需要商业化，所以这两件事情真的是需要一个良好的平衡，向哪一边倾斜都不太好。只是说细腻到个人，专注到个人的话，可能说我在创作的时候我专注于这个艺术，但是我觉得商业也是好事。 对，我认同， 这个不矛盾。所以就是说你看，我跟上帝坐在一块儿，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我觉得他关注这个商业，我呢就专心的关注我的画我的画就行了。这个作为艺术家本身的，我觉得就是你就画你自己的画，至于这个商业的问题，你就交给你的经纪人去打理就行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两个合作起来，那这个事儿就能做成了。我是这样的一个，对， 我觉得艺术是需要传播的嘛，就是说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职责，我觉得作为一个像传道者一样或者传播者一样，让大家更多，包括我们的节目也是一样的，让大家去感受到艺术其实离我们很近的。你不要说艺术离生活很远，真的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已经是在，他会在追求一种在物质上已经满足的状态下，他是要追求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需求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当下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家，这个 日子 越来越好啊，包括整个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好，那再往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艺术，那是我们整个国家我觉得会成为一个名片的。因为您看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也走出去，那国外的，因为我们要，其实很以前可能在之前很多像西方的很多的这些人对我们的一种印象，包括现在你看我觉得我是深刻感觉到国家的富强，对吧？ 对， 那我们越来越有信心呢。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周六选择一个文艺日这样的一个初衷。我们也是希望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然后在手上的钱不仅仅是可以解决我的就是物质层面的问题了，我甚至有一些闲钱，我在想说如果有一些美的爱好，我可不可以去学个画画，或者说我买一幅画的时候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和指导。我们再次感谢谢尚进和赵红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好， 然后这也是我们整个的今天的微微一笑的结尾了。那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一首 try 送给大家，我和王爽明天继续陪伴大家的早晨。再次谢谢尚进和红星， 好， 拜 拜，明天见， 拜拜，谢谢大家， 谢谢。 Makeup on, get your nails done, curl your hair, run the extra mile, keep it slim so they like you. Do they like you? Get your sexy on, don't be shy, girl, take it off.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belong, so they like you.